988制作。 你是梅家族的主事，永远是主事，你要保护梅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十七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日这晚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魄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司马家族有咁多人同我哋结怨咁多年，除咗佢哋仲有咩人同我哋咁深仇口？ 佢慕容绍 有关我事？ 算你冷静啲啦，条尸未必係清长老， 众人睇过条尸都係妈妈， 我哋搵法医验证。 你收声啊，就算唔係妈妈都係慕容家族嘅人，你一结婚就死咗两个人，证明你係不祥人。 你 一坐上主尸嘅位，慕容家族就行衰运。 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？ 阿雪讲嘅嘢呢唔係冇道理嘅。极阴之人一向嚟都係我哋慕容家族嘅大忌。 出面大厅有好多人等緊你解释啊，主师。 极阴之人係唔可以生 BB， 係人都知。医生已经证实阿少有咗新忌。 你讲大话，你啱啱至结婚。 呢啲嘢啱唔到人。 咁啊係。个肚会大㗎嘛。世昌你又真係伟大。 琴姑姐啊，你信佢啊，边有可能啊。 同佢梗係冇咁快啦，同哨牙强就唔知啦。 哨牙强吓， 个 BB 係我的。而家我都唔怕坦白同你哋讲，阿少住喺我敖家嘅时候，我哋嘅关系已经好密切。 你 呀、啊、真係唔知丑。阿雪，我哋走。 琴姑姐记得打发大厅班人走，我哋唔打算出去解释嘅。仲有班人嘅字典里面冇哨牙强呢三个字。 行啦，雪。 雪姐嘅面色好难睇，你咁忘记佢哋有冇问题㗎？ 我要佢哋知道我哋唔係好虾嘅，目中无人。 怪就怪我呢个主师无能。 我会宣布你身体不适，由我暂代主师嘅位。公，你近排做嘢好多问题，神不守舍咁咧。 对唔住啊，昌少，系我一时大意。忘记咗爹妈雪柜嘅药材，我会尽快出去市区买野生炮心特俾主师食噶啦。 你做事不嬲好尽责，冇咗药材系小事，但系你心中嘅不安先至系大件事。 昌少真系犀利，我冇嘢可以瞒到你， 因为我哋系好兄弟啊嘛。我其实系解厄师，有咩可以帮到你？ 你当我撞邪上身啊？ 咁撞邪上身呢家嘢，睇你用咩角度嚟睇嘅啫。中意人冇罪噶。 你我喺你面前简直系透明，真系好恐怖。 我同阿雪嗰段感情只系豆芽蒙嚟嘅啫， 边个会冇过去？ 我冇介意过，只系雪小姐似乎对你仲有感觉。 感觉可以培养，我中意嘅系阿少。 我知道，我好无奈，我唔想雪小姐有事，我更加唔想你哋有事。点解唔可以和平共处啊？ 你自己有眼睇，佢哋有私心，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伤害阿少。阿少虽然唔系攞正牌嗰个生，但始终都系姓慕容嘅。点解系都要话佢系野女啫？ 人就系咁矛盾，青衣一直针对主师，佢点解唔谂下自己都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呢？ 不可告人嘅秘密，你点知？ 我无意中听到佢同琴长老倾偈。 咩秘密？ 昌少，你可唔可以应承我，谂个两全其美嘅方法，两方都唔会受到伤害？ 我应承， 一定唔可以伤害雪小姐。 同阿雪有关？ 雪小姐系青长老嘅女。 听朝啦，我哋分开之后，你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啊。原本我唔想讲，但我真系忍唔住啊。表哥话， 佢话咩啊？ 佢话即将会有件事发生喺你身上。 我都麻木咗啦，都唔知有几多件事发生喺我身上，何止一件。但你放心啦，我唔会咁易谂。请不到你们参加我的婚礼是一个遗憾， 我们会在心中祝福你。 我希望有一天世昌会协助我改革慕容家族，然后慕容家和司马家会变成朋友而不是敌人。 很多事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， 是两个人的力量。 怎么都小心照顾自己，还有小心提防身边的人。 大哥翻咗嚟慕容家咁耐，今日我第一次单独嚟拜祭你，我真系觉得好无助。我好唔明，你点解系都要将主师嘅位传俾我？就算你之前知道雪姐唔系慕容家嘅血脉，但以大局为重，你应该交俾佢，今日就唔会发生咁多事。已经死咗三个人啦，到底系自己人做嘅定系仇家做嘅？你教下我啊！你教我应该点面对啊？而家唯一可以帮到我嘅就只有世昌，你一定要保佑我哋，保佑我哋。点解？点解我只听到细路仔唱歌咁嘅？系啊，细路仔唱歌啊！梗是世昌想我听多啲儿歌，个傻佬啊！竟然咁细心，识得咩系胎教、啊？个白影又出现啦！世昌，世昌，你出嚟啦！唔好玩啦，我好眼瞓啊！ 火化，我哋一齐翻去啦。 我想陪下妈妈，你攰啦，唔使陪我。 咁我陪你啊。 我想一个人静下，你陪琴姑姐翻去啦。 哦。 如果唔系认到阿姐嘅胎记，打死我都唔会相信阿姐咁影咧。 妈妈，到底边个害死你？你显灵话我知。一定不会放过他。 雪， 乜你仲走咩？ 节哀顺变。 废话，你走啦，白事同红事相冲噶。 我唔避忌，况且结咗婚咁耐， 真系唔避忌个 B B 出唔到世。 你咁讲咩意思啊？ 又话唔避忌，惊做唔成爸爸。 点解要揾针对人？我应承你一定揾出凶手。 我自己都有能力揾出凶手。 我从来冇低估你能力，我只系觉得喺侮辱家族里边，我哋系最佳拍档。凭我哋嘅力量，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，挽回慕容家族嘅声誉。 傲世昌，你啲花言巧语本来好动听，可惜今日嘅慕容雪对你已经死心。我当然知道自己嘅实力，你想利用我巩固自己嘅地位。 你一路嚟都好任性，唔输得。男女之间感情即系人生嘅一部分。只要你放低个包袱，前面的路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你好嘈啊，走。妈妈喜欢清静，我想静静地陪着她。 好，我走。我希望你想通之后会找我。 雪小姐，你唔好入去住。 谷明，你点会喺树噶？ 雪小姐一唔开心，就会嚟呢树练魔法发泄。 咩发泄啫？慕容魔法可以令我暂时忘记烦恼， 亦都可以令你透支体力。咁唔正统嘅练功方法会好伤身子。我会系一个好好嘅听众。 我唔需要听众。 我陪你出去饮酒啊！ 饮酒又想点啊？ 乜我谷明喺雪小姐心中真系咁贱噶？只要雪小姐唔伤害自己，你要我做乜嘢我都应承你。我同你一起找凶手。 如果凶手是敖世昌或者慕容少， 我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，真是他们做的，我会指证他们。 你都有怀疑过他们？ 慕容家族内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真相往往都是最残酷的。我只是作个譬如啫。 我最近自知你一向以来对中西药物都好有研究。 我为将来铺定路啫嘛，退休之后唔想做个废人，咁样个脑会生锈嘅。 咁你最好医下自己先。 你系治丹斯病？ 神经质兼夹妄想症，再唔医就会思觉失调，乱咁杀人。 你 唔系咁就俾我吓亲系嘛？ 我冇，我有咁恐怖咩？ 谷明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不啱我的，无谓嘥时间在我身上。 我不强求，我份人很简单，很易满足。只要雪小姐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不要来这雪发泄伤害自己，我是没有任何要求。我只是希望好像现在这样在你身边就够了。 有陪我喝酒行吧。 细路仔笑声嘅，有个细路喺大哥坟前，咁踎喺处搞咩咧？啲父母系会咁大懵嘅，俾个细路走出嚟坟场都唔知道。小朋友啊，啲泥沙咧好污糟噶，你爸爸妈妈咧？你指住呢个坟墓？你搞错啦，佢系我大哥慕容谦，佢都未结婚嘅。你细路嘅样同大哥一样样噶。 做咩啊？翻我梦？ 系咁噶。啊，系啊， 好可怕，好可怕嘅梦啊！ 人哋话大肚婆容易燥热，你个心火燥烧，发埋晒啲可怕嘅梦。 啊！ 吓，系咪堕胎啊？我请你睇医生啊！ 傻噶，半夜三更啊，边有医生噶？你咪咁紧张啦，我系个 B B 一一踢我啫。 啊，咁恩皮一定系男仔啦，B B， 妈咪咧好细胆噶咋，你要锡住佢，佢吓破胆你就出唔到世噶啦噃。 佢好似识听咁，唔踢我啦。 胎教真系咁灵奇。 嗯。 雪小姐， 你喺雪等我？ 我担心雪小姐。 我今日心平气和，就算练魔法都唔会伤身。 雪小姐， 咁唔放心，跟住入嚟啦。 我可以入成屋？ 我话可以入就可以啦，咪咁婆妈啦。 哦，入咗牧羊家咁多年，听就听得多啦，冇谂到会有机会入嚟成屋。 呢树以前系爷爷搵住慕容千大哥读书嘅地方，后来爷爷死咗，大哥将佢变成私人练魔法嘅地方。当年系清姑姐，系妈妈有所事带我入过嚟，之后大哥知道咗就索性喺树教我魔法。嚟到呢间石屋，令我谂翻起同大哥一齐嘅点点滴滴，我谂极都谂唔明。我同大哥感情咁好，点解佢会将主师嘅位传俾阿少？大哥话呢处系练魔法嘅好地方，因为四周围都好宁静，可以好专心。发生咗咁多事，我已经分唔出我到底系发泄定系专心。系你点醒咗我？ 我哋嘅缘分好奇怪。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一件事，我一直不敢奢望你会转移视线望下我，但今日我有信心，我的真诚可以感动到你。 谷明，我怕自己把持不住伤害到你。 不会，如果你坚持留在无人家，我会支持你。万一有一日你改变主意，我愿意带你去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生活。我一直自修医术，我有信心成为一个好的医生。你跟住我，绝对不会受苦。 公明， 雪小姐， 叫我阿雪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？因此我讲得多了。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言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件。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？ 琴姑姐，你咁早嚟我间房做咩？ 我寻晚坐到天光啊！雪啊，阿姐已经唔喺度，我就更加要睇实你。你身为慕容家大小姐，成日喺外边过夜，人哋会话你唔检点噶。 我冇出去啊，我喺间石屋啫嘛。 石屋，一个人留喺石屋？ 系咯，咪我一个人咯。我练魔法攰咗，咪索性喺石屋瞓咯。 你讲大话有个样噶，姑姐由细睇到你大。 哎呀，我买你怕啦！我寻晚同谷明喺石屋住。 咩话？谷明？ 佢一直暗恋我，对我好好，我好感动。 哎呀，感动都唔可以同佢喺石屋度。 哎呀，雪啊，你知唔知自己做紧咩噶？谷明系敖世昌嘅人， 姑姐，我信佢。谷明份人好老实，又系唯一真心对我嘅人。 咁你呢？你系咪真心对人啊？定系你想揾代替品？ 就算我真系揾代替品，我都问心无愧。谷明好清楚我对敖世昌嘅感情，系佢要求我俾佢一个机会。 你哋而家啲人嘅感情真系一塌糊涂，上咗车先至补飞，咁晚上坐车咁点算？ 可能第二个目的地嘅风景更加靓咧。 可能你真系可以忘记敖世昌咩？ 我答唔到你。 琴长老，你冇通知阿雪今日嘅会议咩？点解仲未嚟嘅？ 我通知咗噶啦。 班人有啲唔耐烦啦，昌少话不如 今日召集大家嚟呢度开呢个会议，主要系想宣布一件事。由于主司身体不适，今日开始我会暂代主司嘅位。 慕容家族发生咁多单命案，喺仲未揾到凶手之前，个个都有嫌疑，包括你。 就是因为要找出真凶，要安定民心，我才一力承担你的任务。 讲得几伟大啊。 阿雪，既然你这么质疑我的诚意和能力，那就麻烦你向大家交代一下，清长老如何当晚你在哪里。 魔法世家第十七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陈柱辉饰演，慕容绍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梁吉耀饰演，谷明叶宝胜饰演，慕容琴张杰维饰演。 出来也无需理解别的 准我全心。